我终于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什么滋味。平常都被工作占满了，我想今天中秋节是该停下工作的脚步了，特地给妈妈买了糖尿病人吃的木糖醇月饼，也买了爸爸喜欢吃的月饼，陪他们安安静静地过一个祥和的中秋节。你现在又在哪里呢？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。好像今晚月亮一样，忽明忽暗又忽亮。啊，到底是爱还是心慌？啊，月光。天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。好像今晚月亮一样，忽明忽暗又忽亮。啊，到底是爱还是心慌？啊，月光。到底是爱还是心慌？啊， 有人说中秋呢，不单只是舌尖上的享受，更是团圆和幸福的时刻。月饼不只是一款美食，更是凝聚了爱和温暖的一段情愫。不知道这个中秋，你想和爸妈说一些什么？ 想看你笑，想

弯弯。 曾经有朋友问过我，长大之后你有抱过你的母亲吗？我就忽然间很感叹，真的没有。中秋节，希望你也可以用爱拥抱你的家人。 Yeah. 色茫茫，朝思朝天边，心月如钩，回忆往事恍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求，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遥问心已愁，请明月待问候，思念的人儿泪长流，月色朦胧，夜未尽舟早，寂寞宁静灼伤寒，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枯骨林，人隔千里无音讯，却遥遥问终无凭，请明月待穿行，寄我偏执而为离情。千里路悠悠，未曾遥问心已愁，请明月待问候，思念的人儿泪长流，月色伤寒，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枯骨林，人隔千里无音讯，却遥遥问终无凭，请明月待穿偏执而为离 不知道你这个中秋回家团圆吗？我想说的是，家人要的其实不是你打电话，不是你买很贵很好吃的月饼，也不是要给他们寄钱，他们想要的其实只是你回家而已。

今天就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聊聊天，赏赏月。如果有朋友聚会，就跟他们说下一次好了。好不容易回一次家，如果在外地的话，也给家人打个电话吧，聊一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，报个平安。中秋夜，也祝大家开心快乐。 中流传，繁华冲不淡浓厚的思念。当无心的光照见白色花瓣，盛开的每一天越来越娇艳。 花期情浓分不开，月明好幻想，有梦更精彩。 千里万里心相通，人间真情在。月圆彩云追，天地如胸怀，乡音乡情最难改，一代又一代。海上生明月，星系千里外，万气五湖和四海都是一个爱。 睁眼人长笑，两小看不够，一城绿荫有黄桥，夜上榕树头。爱睁眼人长笑，两小看不够，一城 好幻想，有梦更精彩。千里万里心相通，人间真情在。月圆彩云追，天地如胸怀，乡音乡情最难改，一代又一代。海上生明月，星系千里外，万气五湖和四海都是一个爱。月圆彩云追，天地如胸怀，乡音乡情最难改，一代又一代。海上生明月，星系千里外，万气五湖和四海都是一个爱，万气五湖和四海都是一个爱。 你有没有发现你跑得越来越快，却没有注意到家人越来越慢？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，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慢慢变老。你习惯他们无条件为你存在，却忘记了其实他们也会离开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为家人努力挣钱，似乎觉得因为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，但这个时刻希望你更多的是感恩那一些旧时光，感恩亲爱的父母，陪他们度过中秋团圆的最美时刻。

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，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中秋好梦。